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三国演义》的缘故，而真实的诸葛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却要根据历史的记载来考察。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如果说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呢？迷幻时空将为您讲述一个令人惊奇不已却又荡气回肠的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东汉末年，诸葛亮出生在徐州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宦家庭。阳都是个古代地名，大约在今天山东沂南县一带。诸葛亮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但是他们的祖籍并不在阳都，而且他们祖上也并不姓诸葛。根据史料记载，诸葛的先祖原本就姓葛，在今天山东诸城一带居住，大约在西汉初年迁徙到阳都。当时阳都已经有了葛姓家族，为了与当地的葛姓家族区别，诸葛亮的先祖就在葛姓前面加上了一个诸城的诸字，以表示本家族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才有了诸葛这个复姓氏。而这个阳都城正好处在古代齐鲁和楚国的交界地带，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注重礼仪，楚文化的浪漫和奋斗精神，无不影响着这儿的文人学子。所以从春秋以来，齐鲁大地就以儒学文化昌盛而著称。两汉时期，这里更是人才辈出。在西汉的中期，诸葛家族当中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诸葛丰。这位诸葛丰在汉元帝时期出任司隶校尉，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现在的首都警备司令这样一个职务。而这位诸葛丰以执法严格、为人刚正不阿著称于世。诸葛丰的道德风范和政治品格在他的子孙当中世代传承着，并且被丰富发展了。 所以到了东汉末年，诸葛家族突然之间大放异彩，是英豪辈出，成为三国时期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而三国时期这个辉煌，肇始于诸葛珪和诸葛玄这两兄弟。诸葛珪是谁呢？他就是诸葛亮的父亲，当时在离家乡不远的泰山郡任郡丞。有人问，这个郡丞大致相当于现在什么职务呢？就相当于一个行署副专员。而诸葛玄是诸葛亮的叔叔，是一位交友广泛的名士。诸葛玄既有名士的学识，也有名士的眼光。在他年轻的时候结交的朋友当中，有两位后来成为了叱咤一时的大人物，这就是大军阀袁术和刘表。根据史书记载，诸葛珪娶张氏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在大哥之后，诸葛亮还有着两个姐姐。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年轻的时候重点研究儒家经典，以孝顺而闻名。后来诸葛瑾避乱江东而被孙权所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了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也就是大将军。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更是清除于蓝，一度在吴国总揽国政，权倾朝野。而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在史书当中记载甚少，只是说他一直追随着诸葛亮，后来担当过蜀国的校尉。另外，诸葛亮还有一位堂弟，名字叫做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了军政要职，也是位极人臣，其子孙也是人中豪杰，相继在朝中为官。由以上这些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诸葛家族在三国的这个时期不仅仅是英才辈出，而且他们在三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当中都执掌权柄，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有着最多传说和传奇意味的，无疑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曾经在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就读，在那里他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几年之后，当这位青年学子17岁的时候，诸葛亮决定自立，并在离着襄阳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隐居，半耕半读。诸葛亮在这个地方究竟读了些什么样的书籍，是古往今来文人学子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换句话说，千古奇才诸葛亮的学问是从何得来的呢？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的了。如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攻城计都只是虚构出的故事，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史书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古论今，关注社会，洞察天下大事。就在诸葛亮四处郊游之时，他的家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据襄阳地区的地方志记载，诸葛亮一家从江西来到襄阳后不久，他的大姐嫁给了襄阳有名的大家族蒯家。这个蒯家是刘表统治荆州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个家族的多位成员都在荆州出任要职。诸葛亮的大姐夫蒯祺后来官居太守之职。大姐出嫁以后不久，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襄阳的另外一个名门望族庞家，姐夫名叫庞山明，而庞山明的父亲就是襄阳著名的学术领袖、大师级的人物庞德公。因为亲戚的关系，诸葛亮 经常会去拜访庞德公，他每次去都会恭恭敬敬地向这位长者行跪拜之礼。久而久之，庞德公就发现诸葛亮这个年轻人不仅很有礼貌，而且还有常人所没有的聪慧和涵养，从他的言谈当中能够感觉到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和清雅脱俗的品格。庞德公非常欣赏诸葛亮，于是就同意作为诸葛亮的老师，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他。因此，在名师的指点下，诸葛亮读书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之前我们谈到，诸葛亮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这其中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黄承彦，他很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和学识。有一天，黄承彦突然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位女儿，长得甚丑，头发黄，脸很黑，不过她的才干嘛，倒是与你相配。”诸葛亮听了之后，居然同意了这门婚事。这位黄承彦的女儿名字叫黄月英，诸葛亮选择一位丑女为妻，不仅仅在当时被传为笑谈，就是到今天也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史书上记载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啊，用现在咱们的话就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加之诸葛亮学问大，人品好，简直是钻石王老五的古代版。中国人历来讲究郎才女貌和英雄美女的搭配，比方说当时的周瑜和小乔，吕布与貂蝉，那都成为了千古传颂的标准的婚姻啊。为什么他诸葛亮非得娶一位丑女为妻呢？据传说，诸葛亮夫妇婚后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诸葛亮随着刘备出山后一直南征北战，而这位黄月英在家中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传说这位女士绝顶聪明，她发明了一个会磨面的木头机械人。后来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是在黄月英的帮助下才发明出来的。在结婚之后，诸葛亮才突然发现岳父一家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岳父黄承彦和刘表是连襟，当年荆州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蔡瑁把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刘表和黄承彦，也就是说刘表不仅仅是诸葛亮叔叔的好朋友，同时还是自己妻子的姨父，那这关系就更加近了一步。而在荆州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蔡瑁则成为了诸葛亮妻子的舅舅。有了黄承彦的这层关系，诸葛亮与荆州政界和军界人士的接触就更进一步了。通过这些渠道，身居隆中的诸葛亮能够更加迅速地了解时局的发展，朝廷和诸侯等各类人物的政治动向，以及当时各政治集团的内幕活动等情报信息。而这些情报信息对于正在密切关注着时局、分析时局发展方向的诸葛亮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拿出的那份著名的策划案，也就是隆中对，就是他此前对天下形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正确的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当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比如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效曹操和孙权，而唯独看中了在当时已然走投无路的刘备。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的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的刘备呢？坐在小车上手摇鹅毛扇，这是咱们所熟悉的诸葛亮的标准的形象，而在当年，他真的是这样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 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诸葛亮一方面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一方面拜师访友，广泛的与社会接触，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逐渐地发展成了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关注社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三国志》当中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著名宰相管仲和著名的将领乐毅，对此呢，邻居们也都是一笑了之。但是诸葛亮的朋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天才。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效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着巨大的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而在个人能力上，他也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能出其左右。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士。对此，天下读书人也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曹操是否知道有诸葛亮这个人？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但是诸葛亮对曹操肯定是早有了解。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着双重面孔的人，这个人性格很复杂。起初，曹操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与抱负，后来他逐渐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并且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曹操在看到民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时，他也会伤心落泪，并出台政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安定社会。但是他也会因为父亲之死而迁怒他人，大肆屠戮几十万无辜百姓。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既可以连袜子也来不及穿就跑出去欢迎人才的到访，也会因为一些芝麻小事而翻脸无情，杀害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诸葛亮对曹操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喜欢的，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对曹操这个人的人品也有着极为深刻的揭示。故事当中说，曹操早年四处流亡，途中路过一个朋友家，朋友准备杀一头猪来好好的招待他，却被他误以为朋友要谋害自己，而将朋友一家是全部杀光，一个未留。之后的曹操还说出了那句传世的名言，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看起来很符合曹操这个人的性格。历史上历来把曹操和王莽并称，可见其人品之低下。对这种人，诸葛亮只想除之而后快，而绝对不可能为曹操效力。诸葛亮虽然不会投效曹操，但是相信他一定考虑过孙权。孙权这个人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不愧为一代豪杰。他具有江东兵精耳良足。另外，孙权爱惜人才，而且也与手下的人相处得甚好。另外，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很受重用，有自己大哥的提携，诸葛亮在东吴应当是很有前途的。那么诸葛亮为什么没有投奔孙权呢？史书当中记载，赤壁之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当时东吴的大臣张昭就想留下诸葛亮，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诸葛亮说，孙权当然是人中豪杰，但是我看以他的度量，他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但不会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不能留下。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在选择服务对象上的另外一些标准。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的了。如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攻城计都只是虚构出的故事， 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当胸怀壮志的诸葛亮因报效无门而苦闷的时候，后来那个最赏识他、最可以发挥他才智的人刘备也苦闷极了。刘备的一生也极其坎坷，大约八年前刘备走投无路时才跑到荆州来投靠刘表，刘表也没让他闲着，把他安置在抵抗曹操的最前线，替自己守大门，扮演了炮灰的角色。此时呢，刘备无论是官衔还是军衔都不比刘表差了。但是在靠实力说话的年代，刘备只能寄人篱下，受人差遣，所以在当时他一定是非常窝火。那么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的诸葛亮，还是诸葛亮主动找的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着不同记载的。《三国志》当中说是刘备找的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王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却说是诸葛亮去找的刘备。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际遇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中国，下一个要灭的目标就是荆州了，所以荆州的形势当时已经非常急迫。于是诸葛亮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到了刘备这里，刘备既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来接待。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饭之后其他的人都陆陆续续地走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没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个牦牛尾巴在那儿编起了工艺品。诸葛亮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制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着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了。诸葛亮说，将军你想一想刘表，请问将军他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当然比不上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又说，刘表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呀，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话说到这儿，诸葛亮自然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道，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不是我们的编户齐民，那么这部分人的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那么荆州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不是刘备亲自上门邀请，而是诸葛亮的毛遂自荐的结果，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有点接受不了，也不符合《三国志》的记载。目前大部分专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刘备认识了司马徽和徐庶，这两个人都向他极力推荐诸葛亮，并称赞诸葛亮是时代的卧龙啊。随后刘备就亲自去拜访了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于是也就产生了千古传颂的这三顾茅庐的佳话。另外，《三国演义》当中提到，诸葛亮身长8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貌。特别是他执掌刘备的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4轮小车。总之，小说对诸葛亮外貌特征的定型就是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有时坐一辆4轮小车。《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咱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据学者研究，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名士们非常盛行戴各种各样的头巾，而葛巾是用葛布做的，冠巾呢则是一种更高级的丝质的头巾，所以说诸葛亮头戴葛巾和冠巾应该都没有错，而这种头巾可能是里面有着较硬的衬底。羽扇是用鸟的羽毛制作的扇子， 东汉末年盛行于江东，除了诸葛亮之外，当时手里头整天拿扇子的名士其实真的不少。而鹤氅原本是一种用白鹤等鸟的羽毛制作的价格昂贵的外套，后来泛指那些衣袖宽大穿着飘逸的外套，而这种服饰在魏晋时期也非常流行。至于四轮车，这应该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坐的小车是一种由一匹马拉的两轮车，而不是三国演义当中让人推着走的四轮车。如果说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您会相信吗？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故事，人们还会像从前一样崇敬诸葛亮吗？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该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当中，我将会为您继续讲述神秘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再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